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小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黑天下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哎呀，吓我一大蹦。 你也没蹦起来。 各位好，我心里蹦了一下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啊，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我们那个公众二维码啊，对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对，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并参与互动。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 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所有人 鼓掌。来介绍两位嘉宾，都是老朋友了。青年相声演员叶鹏先生， 大家好。 叶鹏先生， 先生好。 青年导演我师哥洪泽导演， 我师哥好。大家好， 欢迎二位啊。 哎呀，终于 都没话说了是吗？ 不是，就最近你发现咱们这个阴阳调和情况做的不是很好， 要不然就来一帮姑娘。 对，不是，大伙儿现在 其实我见叶鹏好几次了，渐渐我知道叶老师也烦。 叶老师，其实我们两个互相 还老坐一块儿， 我们俩互相之间不是特别烦。 对啊， 我们俩王哥呢，我们更不会烦。 哦、 那么我们烦。我没说呀， 不是烦的那个人已经被换岗换掉了。 政委是吧？这是在说谁？ 其实我是个捧哏。 叶老师也是个捧哏， 俩捧哏坐一块儿容易话。 对，但是政委就不好说了，就他嘚嘚嘚没完没了的，其实 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净叨， 没事老叨叨叨叨叨叨叨，没事老叨叨。 今天邀请二位来，咱们演的这个戏可是一个超级的网大哈，叫《白夜追凶》。 有没有看？看了。 嗯， 自问自答。 咱们这儿有25%的人都看过。 没错，就是他一声， 没毛病。对，按性别来说，50%都看过。 对对，我，你刚才说25%的时候，我还正算呢。我说25%是什么意思？多少？ 四分之一。 小学毕业拖了人了，你知道吗？ 0.25。 所以啊，小学毕业的时候拖人了，数学不太好。 一意思。 讲的是。关宏峰为了调查京港失枪案，原本是警察的他打算加入这个犯罪团伙作为卧底，他弟弟关宏宇为了帮他哥哥破案，以哥哥的身份来到了犯罪团伙的据点，本想啊与这个罪犯头目金山做生意的他，当然呢做生意是打着引号的啊，没想到碰到了原来的警方卧底编辑，也就是林佳音。面对着关宏峰的加入，这个弟弟叫关宏宇啊，但是双胞胎别人分不清，面对着他的加入，林佳音是百般的阻挠，几次差点要杀死他。 嗯， 这么一个过程，你看这个戏了哈？ 啊，我看了， 因为我们是摘一段说的， 整 个在这部戏当中这一块说的是啥？ 这一段就是为了破案，真的是为了破案。 这个时候弟弟已经被栽赃了，是吧？ 对，弟弟 已经有两个关宏峰、关宏宇同 时在。对，弟弟假扮哥哥，然后进了这个犯罪团伙，然后犯罪团伙他们是卖枪的，然后警方已经派了一个卧底，就是这编辑林佳音，但是他很久都跟警方失联，卧底失联了。进来之后卧底说，我现在已经叛变了，我不是警察了，所以我认识你，所以我现在要灭你口作为我的投名状。他反而要杀掉这个弟弟假扮的关宏峰啊，然后做投名状，但是他并没有杀，只是看起来很像要杀一样，其实这个编辑这个卧底也没有叛变， 其实这都是戏， 都是戏，全是戏，但是提前并没有商量好，没有摸好，而且这个女卧底是哥哥当年带出来的徒弟，对于别人来说， 他相信他能够自己给自己翻过来， 对，对于别人来说是没有办法分辨谁是哥哥谁是弟弟，但是特别熟悉的徒弟来说，一眼就能看出你不是我师父，你是我师父的弟弟。 哎，然后呢，在对于这个女卧底叛变这件事上，他哥哥知道之后，哥哥说我徒弟绝对不会叛变。然后呢，这个因为关宏峰是他是 敢丢这个包袱，他觉得肯定会给他解开。 对，然后因为关宏峰是卧底进这个黑帮团伙嘛，然后这个林嘉欣也说，谁叛变我都不相信你会叛变，你来这儿一定是有任务来的，对不对？你现在是假装来这儿跟黑帮老大做交易，其实你根本不会叛变。 你等会儿让哥捋一捋。 师徒之间彼此有这样的默契，彼此都认定谁叛变，彼此都不会叛变。 所以说啊，就是也不知是这个关。 漂亮漂亮。来倒一个，倒一个，你能倒过来？ 倒过，倒不过来。 这个谁行啊？建春行，建春特爱干这种事。 对，他那个逻辑思维能力，这确实是像。 所以说，有人。 现在这个状态就很明显，你们提前没有做功课，然后现在老查作业的时候，你们全在那大眼瞪小眼。 没，因为我们看了，真是没看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是你 吃打核桃啊？ 你就没从第一集开始看，你是看不明白。 中间拿出来一段。 其实我觉得吧，其实想说一个题外话，最重要就是咱想想上学的时候，一旦老师最不愿意碰到的就是什么样的学生，就咱们三个这样的，你知道吗？就是明明什么都没有，然后三个人在这说群口相声，说的好像真事儿似的， 振振有词。 这叫八马褂，这叫什么？八马褂吗？ 为什么？ 对，就是谁都没有。谁都不知道是什么， 互相给 互相圆，你知道吧？互相圆。哦，我明白了，感觉这个电视剧说的老于是这事儿哈，你都了解了是吧？ 你跟那老谁家小谁挨呀？ 对对对对对， 就明白，认识。 哥哥嘛，哥哥是弟弟，弟弟哥也不知道是哥哥就假扮弟弟还是弟弟假扮哥哥。 反正咱们的目的是把老师说懵， 对， 老师都懵， 这样吧， 给老师说懵过一回。我上学的时候，这题外话，这老师啊，就我们班啊，就是理科啊都比较好，脑子比较快。 有。 老师呢，就跟台上写一道数学题，老师这还没写完之后啊，底下的同学就开始蹦答案，是吧？这说那，那说那。但是老师什么意思？老师那意思是给那其他就是没有做出来的同学，你得给人家时间， 是 对吧？你让人去写，这帮同学不给坏。老师得六啊，别说话，不是老师得真得六。不是你让人同学老师写呀，愣着干嘛呢？写上啊，写上。上高中， 你胆儿够大的，跟老师愣着干嘛呢？ 对啊，后来我们那老师呢，就完，他后来真的凌乱了，算数永远算不对了，算数永远算不对。 为什么呢？我想起了一个等式 ，sin x 比 n 等于 n 划掉等于 sin 等于六。 对， 他 现 在九十不存在的。 这时候就得这么说，这时候就差一葫芦，这是谁干的？ 好，也是好心，那个拿煤球压上，怕你帽子被风吹 了。对，其实我是意思，其实 是好心。 对， 来吧，说回来， 把鞋给我递出来。 有人扯远了吧？ 太多，你知道吗？ 搂不住。 但凡有听众能跟上我们的，都是高手。 哎，这 是。来啊，咱们来每日网剧榜单。头一个，这个表现那个非常之不错。和你翻稿子状态很好，你为什么得咽炎？ 特勤精英， 它是由于鼻炎导致的咽炎。 对， 播放平台 播放单日 播放 量9247万。 哎， 它讲的是什么呢？ 哎，该剧讲述的林毅，您猜他怎么着了？ 怎么 他怀揣着英雄梦来到了消防特勤支队啊，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消防员战士。在和队长的不断冲突当中，林毅慢慢就融入了特勤队这个大家庭啊，队员也慢慢接受了他。不但看到了林毅在消防业务上表现出的过人才能，更看到了他的改变。在一次次突发事件当中啊，林毅和他同伴们一起是披荆斩棘，救人于危难，一步一步实现着自己关于英雄的梦想。而林毅呢，不仅在消防群体当中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还收获了美好的爱情。他和帅性美丽的急救医生叶一帆在冲突当中相识。在误会当中，我关你俩话筒了啊，在废话啊， 还有点热， 在理解当中慢慢走近，然后反正就是为了各自的英雄梦想，坚守着国家和人民的消防事业。 嗯，昨天这个其实我们也推，哎，上一次我们也推荐了，我专门还找导演聊了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 TVB 啊，包括美剧啊，经常有这种职业剧出现。那我们而且他们的关于这个消防题材的非常多，但我们好像是 烈火雄心啊， 哎，对， 话筒关了。 对。 讨厌， 关键时刻里边人说， 没事，我是 王哥， 烈火雄心嘛。 对，然后这种情况呢，包括那个导演也跟我们聊，他觉得可能在中国是一个好的开头，这种职业剧可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哎，对， 你看 行业剧嘛， 表现出来的很受大家欢迎。 是的，是的。 这其实我，哎，当然我没有任何这能力啊，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其实飞机维修师是一个特别可以说的职业。真的是 经历过， 就是因为你有拍飞行员的， 对， 你更有拍空姐的，其实机务跟地勤 这个是特别有的说。你其实那会儿这个确实， 我得说叶老师以前是修飞机的工作。 对、啊、那个当时我们当时我们做培训的时候，有一个电影，是一个日本电影，叫《快乐飞行》。这个电影是一个喜剧，特别有意思，就是一个小孩儿，他们去参观机库的过程当中，把一个班的那小孩儿，他比较 心掉， 不是他比较那个心痒，他给拿走了。 哦哦， 然后就整个机场从地勤到机务，从空中到地下就开始找这个，就这么一个事情。但是其实那个电影拍的特别有意思，而且是一部喜剧。 找班子、 哦、找一小班子， 怎么至于成这样啊？ 因为你确实不知道那班子丢哪儿了、 啊、 我们确实当时有这个规定， 为什么那么 重要？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检查完工具之后，一格一格到晚上查工具的时候，比如说今天少一个螺丝刀，完了今天所有出厂的航班 全回来。 我想起医院动手术那照镜子，你给落谁肚子呀？ 真是一个道理，因为他确实是因为你确实不知道他扔哪儿了。如果真落在发动机里头，他一定会影响飞行安全。这没什么可说的。 对， 这个确实是。当然国外有很多的，所以在这儿可以跟咱们很广大这个听众朋友都能说一句，咱们国家的飞机维修质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个漂亮，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真的可以负责任的说，因为我们修过很多其他国家的飞机，我发现他们的维修质量跟咱们真的没有办法比。咱们的国家是在飞机上一个行李箱的门盖不上，是不允许飞的。所以大家也要 塞一木头门。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也理解一下，就是咱们的一些。就是这个航班的这个准点的问题， 对， 这个确实是。 我觉得叶老师这话我有点不好捧，您是说相声是吧？ 对，原来修飞机，原来真的是修飞机， 这厉害，这大手。 请问你为什么不修飞机说相声？ 因为不挣那个。 好。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说，现在看这个，就刚刚看这个特勤精英啊，这个啊，他讲述的是消防员、消防特勤队。那么咱们刚才王哥也说这个像香港那个这种职业剧啊，有这个烈火雄心是吧， 是 讲消防的。其实我觉得中国的消防是最有意思的。 哎，为什么？ 原因特别简单。 你没有吧？ 你看啊， 一起毕业的。 你看我为什么说这个？因为原来我做过蓝天救援队队员 啊。那我知道 是吧。那么我做过救援队队员，那么就跟消防接触的就比较密切。因为中国的所有的山难救援，包括什么家里谁着火了，这各个方面有事儿， 哪卡个小猫啊， 对，全是消防。 打蜘蛛啊，全打消防， 全是消防。 蜘蛛也管， 真的是管。 而且这个倒在其次啊，最主要是什么？其他国家，包括比如说咱们看香港，比如说像那个日本，或者说像韩国，或者是像其他的国家，他们的消防就是专门独立的。那么我是一个消防员，我这辈子就是消防员，他是个职业。而中国的消防不一样，中国的消防叫消防官兵。是。那么中国的消防既有这种与老百姓接触的，它还有军事化的一面。 对。 那么它还特别像军旅题材影片。其实反而它有更深可以挖掘的东西、其实特别好玩。对。那么军旅情节其实在中国很多的，因为中国是像义务兵制，已经有这么多的服员兵，其实军旅情节在很多人的心中是有很大的一个梦想。 对， 它特别有意思啊！这是个特别好的点。 我两个哥哥都是当兵的啊，我大爷家两个哥哥，这回回家、回老家的时候，他们俩分别赶上了两批战友，他们各自战友，从祖国各地来看老排长和老班长 啊， 都在我们家， 那种感觉就是咱们体会不到。对， 重新再走队列，重新踢正步，重新喊口号，重新站军姿，回顾当时那个感情。就是你想，我大哥已经40多岁了。还能就你感觉外人看来是玩儿，那不是。 对， 当年 一种情怀。 当年我要考不上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我就上南京政治学院了，真的是都是提前批嘛。 对， 结果艺术合格证先拿到了，那个拜拜了。 然后就觉得 对 入错行了。 红哥他是做过这蓝天救援队，我知道。 对， 那个你也和消防官兵接触， 要接触的很多。以前在比如说现在 什么是让你记忆最深刻？讲一个故事，时间有限。 讲最深刻其实就是讲像我们啊，其实我觉得还是像他们离队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从很多普通各个行业里上去学这个救援啊，练民间的啊。那么很多其实在这也是中国那个军队的一个特殊性，那么跟其他的国家的那些救援力量不一样的一个特殊性，很多消防官兵他们练就一身本领，没办法 啊， 在最有能力最优秀的时候面临着退伍。 那我可以继续再参加民间。 你可以参加民间，但民间 他的性情不一样吧？ 对， 毕竟还是民间，非正式。 这些人的能力，你说一身的武艺或者一身的能量， 功夫好本事， 怎么能看出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在山难，比如说像我们爬山，肯定没有他们厉害，对，那肯定这是很多细节问题，那都不用说了，包括一些特 飞檐走壁呀， 真是这样， 从哪上，对吧？ 啊，对对 对对，包括互相的搭配就确实很厉害，包括他们的应激性确实很厉害啊。然后看他们去离队的时候，那种心情其实还是，尤其一个是这，因为我是跟他们接触过哈，看着他们跟他们一块，有的时候去爬山去救援，跟他们一块。 到底什么样的景点之后告诉你。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那句话，你整不好招人来揍，你知道吗？ 那就让我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您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通过视频直播收看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收看节目直播，参与直播互动。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鼓掌。 哎呀，我没有台词了。 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王哥。 来啊，还是邀请刚才咱们继续聊啊，其实一个过了一分钟的时间，应该还记得这茬儿，说一说这个消防官兵的一些事儿。 我说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去接触救援的时候，也看到很多就是那个搜救犬领的那个消防官兵。 嗯， 其实让你特别受不了 了， 不是不是，对对对，消防官兵领的搜救犬 啊。 但是这群消防官兵他们很年轻，他们在部队服役那么多年，然后面临退伍的时候，你能看到那些搜救犬出来送 啊？ 这个是我亲眼见到的 哦。 这个咱们以前在互联网上能看到很多图片，那个 包括有些视频也看过， 对， 不在现场是不？ 对，咱不在现场里边，但我 是， 对，我是真亲眼见，真受不了。就那个搜救犬啊，就跟的呀，就咬着包就 不撒嘴， 不撒嘴， 那人更完了， 人根本受不了，因为我是亲眼看到他们是每天跟着狗一块吃一块睡的 啊，嗯，这种感情， 对，那种感情非常亲密，就跟战友一样。 你都甭说那个了，你军训俩礼拜。 和教官是感情 对两星期你走时候还有点不舍， 因为经历过军旅的这些东西，因为它是本身对于身体极限心理极限的一种挑战， 其实它另一方面其实形式感也很强 啊。 对 那个我补充一个吧，就是虽然不是消防官，就是关于其实救援这一方面的这些东西， 你也参加过吗？ 08年 被救过吧？ 是 08年， 08年就是汶川 啊。 您啊， 对。 呦， 那年因为这个灾害特别严重，因为我们当时是在机场那块可以去的，我跟我一个同事两个人，我们直接就第二天就去了，直接到了成都双流，下来之后直接参加救援队。 本身你的去的目的和意义是 没有目的，就是去 帮忙， 不是，我确实是就是为了去而去。那没有派之类的这种事情，后来到了之后呢，就然后因为你跟着一些救援，你没有一些救援的知识什么的，我们只能是在机场去给他们帮忙 导物流，对。 然后那个时候才能看出咱们的解放军官兵的这个这种你不能叫职业素质，军事作战能力，这就是战争吧， 对 吧？ 对， 这种作战能力是极强 极 强的。然后后来之后，那个我那会儿因为已经说相声，然后跟很多那个当时的武警文工团，有些。说相声的一些同行跟他们聊天，我说你们为什么就说了咱们去慰问去演出也好，那么多的受灾的群众是吧，你唱个歌跳个舞是不是挺好吗？你为什么要相声小品这种东西去之后，我说人家会观，他说你错了，他人在那种情况下的时候是极度的需要欢乐的 哦， 效果非常非常好。就是一开始去到这个那个地震棚里头去给他们演出的时候，大家伙是一脸愁容，因为家家都可能会有失去的亲人。 对， 但实际上这些人进去之后，我们去给大家，他们是很欢迎、很欢迎的。 嗯， 而这个是让他们特别受感动的。从那以后，就有很多很多的，因为我们有很多部队的这种文工团也好，或者是铁路的这种文工团也好，他们都有半军事化性质嘛。然后就是，所以他们的这种状态，跟我们一般的民警团体的演员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你可以去看。你可以去观察， 包括像郭达老师这样的， 对，他，对对， 对吧？你能看得出来，能知道他们一种心理， 他特别接地气， 特别特别接地气，而且非常随和，而且非常讲究素养，几点到 必须到， 必须到， 对， 迟到的问题，这绝对他身上是出现不了的， 没错， 这个是真是素养。 你说救援那个也是，我们因为做新闻媒体嘛， 你要采访多， 不是，我有几个同学，有好多年没见的大学同学，也不是好多年，就毕业两三年没见。在地震现场碰到，哎呦，他那个感情是不一样的。有一波是凤凰的，有一波是四川台的，两拨人就会了师了。哎呦，两个人首先来说，先是见面很，就是本来心情应该很激动，但是因为你在那个场景下 很压抑， 非常非常压抑。两个人在那抽根烟，旁边人给拍照片发给我们群里还能看到，俩人说我们圣地会师了，弄得一个跟那个俘虏似的，你知道吗？特别惨，因为凤凰要跟新华社，当时新华社走，然后他就没找着队伍。一直在后面打狼，老找不着队伍，大部队在哪儿？好几顿饭没吃上。他们在一个棚里，简易帐篷里面去写稿，往这个当时香港去发这个消息。他说最感动就是凤凰卫视是我同寝室的哥们，最感动的就是因为灾民们能够看到这些新闻媒体记者，虽然在这个实际问题上，比如救援呢、搬石头啊，他干不了太多东西，但是他在向祖国人民报道这个灾情情况是很感动的。 对， 他当时饿的，就是说，他说我的鼻子灵敏到什么程度啊？我就感觉有俩熟的米饭饭粒儿在我旁边，我就能闻着， 很辛苦。 然后他们在编稿的时候饿呀，真饿呀，那也是执行任务。 对对对。 信号不好，拿 4G 网卡摇哪儿去找信号？端一笔记本，在这个棚里边就闻着，说自己是不是产生幻觉？怎么这么香？就是那个救援给老乡的那些方便面，的味儿。他回头一看，外边有两碗，热气腾腾的，人不在。就是给你沏好了，看到这些新闻工作者特别不容易。 给鼓掌，鼓掌， 鼓掌，鼓掌， 鼓掌，鼓掌。老于，你看你的同学，你再看看你自己。 危难之中，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贡献自己的力量。 对对对对对。 很了不起，来，咱们来看第二部网剧，咱们就今天 生扯回来了，是吧？ 要不成，我们今天能聊一期节目。上回我们聊这时候聊到哪儿啊？他推荐，这是第二部，上一次推荐这个节目，这部剧叫《特勤精英》，第一部推荐就是《维和官兵》 啊。 我讲了一个故事，潍坊舰的这个舰的政委，过来做演讲，他讲的是索马里撤侨，最后一句话。世界上有很多军人，但唯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才能叫人民子弟兵。 对， 这确实 相当了不起。 因为什么？他当时倒出来自己所有的宿舍给这个当时的撤侨的人住。包括讲那些在这个不在这个在利比亚撤侨，有一次是怎么认定中国人没带护照，证实不了。官兵来不及啊，这就炮火呀，随时就有可能打过来，那怎么弄？你误伤也不成，那太危险了。唱国歌，这几十人一起唱国歌，场面。非洲人看到是非常非常感动，这一刻体会 很震撼啊！ 中国人民的伟大，中国的伟大， 也是我们国家尊严和国家荣誉。 对 对 对 对，来说回来说第二部网大叫《传奇大亨》，还是硬拉回来，多平台播放，单日播放量3859万。它讲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上海，顾家四兄弟携手进军影视界。顾家老莫，我们这东北话叫老莫，叫老幺是吧？就是最小的、那个、 老疙瘩。 老疙瘩啊，顾廷梅为了兄长们的事业，跟随着三哥南下新加坡开拓南洋电影市场，从此就注定了他一生与电影业的这种不解之缘。恰逢到二战时局骤变，顾氏兄弟把制片的基地呢就迁到了香港。战争结束，香港百废待兴，兄长们呢将这个香港的影厂呢就托付给了这老四，老莫啊，叫顾廷梅。面对着今非昔比的电影市场，顾廷梅始终视观众为自己制作影片的一个原动力，这个终于造就了这个顾氏兄弟电影成为了香港第一家不单这个令香港影视圈星光闪耀，更成为了亚洲一时之冠。我好像说的是邵氏， 我也想说这事儿， 邵氏啊，就这么一个故事，其实也是行业剧。你看大伙儿现在越来越想了解你们行业是什么样的一个 对对对， 是吧？ 是 来吧。咱们今天就来这个，趁着我们这个心潮澎湃的时候，赶紧到今晚戏中戏的环节。刚才说了，我们今天唯独剧本就是非常非常受热捧的一个大 IP《白夜追凶》哈。来，王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背景。 这我还要介绍啊！ 刚才不是说了吗？也不知是哥哥的哥哥还是弟弟，这不是都说了吗？ 对呀，课代表来总结一下，来课代表。 总结的话还好点，一总结倒乱了。 没明白，就是没明白， 直接分人。 总之这一段就是这个关宏宇饰演的关宏峰还要跟林嘉欣随时试探这个卧底是不是真的断线了叛变了，还要谨防这个提防着黑帮老大这个金山发现他们两个彼此之间是不是在暗中传递什么消息。因为对于黑帮老大来说，刚刚进来的这个警察关宏宇还是关宏峰也好，他是真投诚还是假合作。那么之前进来的这个卧底所谓的编辑，他跳了井说自己我其实是警方派来卧底，他是真跳了井真投诚还是假投诚，对金山来说全是在挣扎。 对对对， 金山也是在希望你们两个曾经的警察碰了面之后会不会露出一些纰漏和马脚，让我有迹可乘有迹可循。你们两个是全都来投诚还是你们彼此做了一个局。 那这个比那个智取威虎山里边那个杨子荣 课代表好了，好 音乐课代表 都我就听明白了，这里谁是那黑老大？ 金山， 我来。 我告诉你，我演坐山雕，不是坐山雕吗？这金山是 不是 这？我告诉你，别说金山了，金砖我都不怕。 金砖那是五国呀。 不是，对，金砖，金山 体重够了。 别闹，金字塔我都不怕。 是， 得了， 那么我来旁白。 我刚要说 旁黑我都不怕，你知道吗？ 你不是应该来林嘉欣吗？ 这演员职业演员在这，我怎么能来林嘉欣？我来林嘉欣干嘛呀？我 职业演员 还有林 嘉 欣， 不是这唯一女性肯定还得您。 那我还有的选吗？ 对啊，你就是关宏宇嘛，这 正面角色呀， 正面。 我其实想来旁白，姓彭的那个。 没事，下次有旁观。 配角只配走一次。 你说的是什么？ 他说的是 什么？ 用余光看你演。 来 那个。这让王导看过戏，给我们导一下， 来吧， 稍微说一下人物。 对，金山什么性格？ 金山其实这个时候他是黑老二，还不是黑老大。 你能不能往坐山雕那儿靠？他对那个比较熟。 不是往坐山雕，你就告诉我他是一种什么状态？ 没什么文化。 好， 然后有勇无谋， 那没问题。 他没有特别大的野心，但是想做成点事儿。因为他这次做这笔买卖是瞒着他们黑老大的，他们老大说不允许到这个城市来做，他偷偷来做这个生意，所以呢， 所以他才不会去随便的杀人。 对，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林嘉欣，我自己嘛，我不倒了啊。来旁白，我跟你说，要声音洪亮， 悦耳动听。 哎，对，这个关宏宇呢是这样，他这里面演的不是弟弟啊，不是以弟弟形象出现的，而是以哥哥形象。 这个说白就是。是弟弟演哥哥的， 弟弟演哥哥。 OK， 哥哥是冷静而睿智，善于动脑；弟弟呢是比较活泼好动，然后比较喜这个玩世不恭，但是身手特别好。 但是 啪啪啪啪， 时不时的他也透露出了一点弟弟本身的性格，还装着哥哥。 对对，很狡猾的东西在里 面。你想，就是孙猴变唐僧那时候， 差不多吧？ 是吧？ 算了，能看见是吧？来 吧， 是不是？ 来吧 啊， 来吧，王导打个板， 走我， 走你， 走你。 你就是姓关的，身手不错呀。 你就是金山啊？ 找我干嘛呀？ 这时候把枪扔地上， 我是来找你合作的。 从身后摸出另一把枪， 有个挣钱的生意找你。 林嘉欣从后面走过来，从关宏宇手中拿枪检查， 瞅你这张阶级斗争的脸。 什么？ 林嘉欣面对着金山， 他不是来找你合作的。 哦， 他是来找编辑的。 什么编辑啊？ 他长风刑警支队前支队长叫关宏峰，我就是编辑，他来这儿找我就是为了让市局的卧底行动重新回到正轨。 这个时候关宏宇被蒙头带到了室内，林嘉欣摘掉他的头套，他被靠在了椅子之上。 我不明白把他转移到这儿有什么意义，直接把他干掉不就得了？ 再怎么说他也是前任的刑侦队长，就算杀了他也得在动手之前让他有的东西全都吐出来，对不对？ 这时候金山走到了关宏宇的面前。 怎么样关队长，是不是在临死之前还得大义凛然的摆摆姿态啊？ 知道为什么道上信三哥吗？不信你了吧。我要是代表警察来的，你们还能在这儿活蹦乱跳的在跟这站着？但凡我找个人拍个脑瓜就能想清楚，警方在任何渗透行动卧底的时候都会布控。你刚才把我浑身上下搜了个遍，你有发现我身上有什么窃听装置、定位装置吗？ 金山拍了拍关宏宇的肩膀，拿起关宏宇的手机。 有这个东西就够了，手机定位对你们来说是不是啊？ 您随便找个懂技术的人来，看看我这手机能定位吗？ 哼，检查的怎么样？能不能定位？ 这个时候林佳音说话， 手机确实被改装过了，信号回流安装了反定位干扰的系统。 金老二，我关宏峰是个堂堂正正拍门子找你做生意的，你这个不合适说 不合适不怕 你这叫什么态度？就这待客之道，还跟你还有个娘们儿，谁呀？什么卧底行动？什么编辑？跟我有毛关系？ 你连他都不知道啊？林佳音小姐是市局专案小组派来的卧底。哎，不过他现在已经不想再给公安当狗而已啊。 别信他，他不可能不知道卧底行动。 只不过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如果他真是派来的卧底，那我们刚才就完蛋了。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他可是关宏峰。 关宏峰又怎么样？ 全京港知道关宏峰这个名字的警察都清楚一件事，如果公安系统只有一个人不会辩解，那一定就是关宏峰。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爱信不信，我就不明白，你们这儿怎么跟着姓林的穿一条裤子？我刚才来的时候可是抱着真实姓名来的，我可没避讳我之前是干警察的身份，你们凭什么只相信一卧底不相信我呀？ 哎，可他已经用行动证明了一些东西啊。 之前的都不算，拿他当投名状也没问题。 林佳音向关宏宇开枪，被金山拦住。 砰， 金山夺回枪，指着林佳音说， 你干嘛？ 我没有说不信任你，我也没有说让你去杀他，你要知道这里谁说了算。 叮叮叮，金山的电话响起，金山对手下说， 你们给我好好看他，也给我好好看着林佳音，让他不要乱来。 哎，你说我在支队干了这么多年，到头来让自己的人给整走了，想换条路吧，还碰着个卧底公安，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跟这行杠上了？阴魂不散。 哼，随你怎么说，就算骗得了金山，你也骗不了我。 你别扯淡，别以为不知道，你并不是因为怀疑我才这么干的，你就是想弄死我。我就不明白，我到底什么时候得罪过你？ 你不用明白，我现在就是自由的。你猜猜一会儿咱俩谁横着出去的几率比较大呢？ 你也别太得意，不过我倒是挺好奇的，你为什么不希望我有张嘴说话的机会啊？我跟你有多大仇啊？你一直盼着我死， 死有余辜。而且 这个时候林佳音走到关宏宇的面前，小声地跟他说， 你不是关宏峰。 金山回来让人给关宏宇松绑。 不好意思啊，关队长，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金山，你什么意思啊？ 哼，三哥有吩咐，既然关队长带着财路来的，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 凡事都有个礼尚往来，既然这头都开成这样了，我觉得这生意吧，咱们还是算了。 对，关队长，哎，您留步。 金老二，我实话告诉你，本来呢，我确实打算跟三哥好好合作一下，可有件事你得闹明白了，你们在江湖上就算名号再大，你们不过也就是贼，找你们合作啊，就是跟你们练呢，想弄死你们那是分分钟的事儿，说捆就捆，说审就审，这娘们还差点一枪干死我，真当我关宏峰给个甜枣就甜呢？ 啊，不愧是刑侦队长，说话就是横啊！既然你真的想走，何必又屈尊我们呢？江湖嘛，难免得受点委屈。这么着吧，你说说我听听，至少不能让你白来一趟。至于能不能合作，我可以保证让你毫发无损的离开，请坐。 我呢，有充足的货源，价格公道，质量上乘，而且渠道稳定。不过嘛，有一个原则，就是出货绝对不能在京港。说到这儿，我想到你们三哥为人老成道重，是个讲究人，很少涉足我们京港。怎么这次跑到这儿做生意来？ 我们这次来京港 就是跟以前的客户谈点事儿，不是来出货的。哎，关队长，关队长，您所说的货源，咱能不能具体一点呢？ 我们刑侦支队大部分的案件都有物证环节，一旦定案审结以后，所有的物证都会封存，然后移交至市局归类，此后20年不会有人再去了解证物的情况。 关队长这么说来，那你可以把那些物证调包出去。 我可没这么说过、啊、不过支队管物证工作的都是我的人。 说的倒好听，所有作为物证的枪支都有弹道备案，如果销售出去，但凡有一支被起获，就立刻事发。 这时候金山笑着从手下手里拿过了一把枪。 没想到你的样品膛线都给错掉了啊。 没有膛线精准度会严重下降。 哎呀，你做这种生意还要提供质保啊。 这听起来倒是很不错，不过我不明白，你关队长，你为什么对这些营生这么感兴趣呢？ 我做这个已经不是1年2年了。有个叫叶方舟的小伙子你认识吗？ 那不认识。 不认识也没关系。 嗯， 你们三哥肯定知道，他以前是我的手下，后来背着我呢干起了这方面的买卖，让我给开了。做我们这行啊，就得想细水长流，是不是？那就得讲规矩，对吧？ 所以我们不能在北方出货。 行了，反正呢话也说清楚了，还是那句话，这次合作肯定是没戏，回去告诉孟中谋，别在金港这闹事儿，赶紧滚回南方去啊。我先走了。对了，手机你得给我吧，这枪呢我有的是，你自己留着玩啊。 这时候金山从手下手里接过关宏宇的手机和一沓钱，说 这样吧，货我留下了，咱们钱货两清，怎么样？ 关宏宇接过钱和手机。 关队长，我想我们还是可以聊一聊的啊。 要是想让我坐下来重新聊呢也好办，我要求很简单。 什么要求啊？ 杀了他。好 好，到这儿的时候片尾曲就响起来了，这一集结束了 啊！ 这真的真的这一集结束了， 真棒真棒。老叶为什么想着坐山雕这行吗？是让我给带跑了。其实不说这好了是吧？ 不，也不是也不是。 你心里边的人设是谁？ 心里边人设是黑洞里边有一个叫张斌，对 啊， 就是 那种人设。 那是北京话吗？是， 也不是北京话，就我觉得什么话 像那个那犊子戏了。 我觉得什么话倒无所谓。 嗯， 我真觉得什么话无所谓，什么话都我觉得，我其实这个 他倒挺准，他其实符合老二的状态，他不是老大。 是这样，是这样。嗯，就你们说的三哥和那孟仲谋同一个人，就是老大嘛。 嗯。他其实是做老二那个身份。 对，但是老大后来被林佳音一枪崩死了，然后金山直接被老大一枪崩死。哇天，太厉害，砰一声爆头。 原来是你。小妮儿你好好的。 真的砰一声就爆头了。回首这一枪。 那这个刚才红哥演的也是非常，就第一他一直我这块儿。 哎，老大就你这样斯斯文文戴个小眼镜 啊，通过能看出来，就是这个当老大我们一般都是。哎，他其实有的时候很好，因为这个词儿能看出来，他其实是急眼的。 对， 啊、 对， 跟我这样生气，因为老 得搂着来。 对，老二也是那种就是火急脾性，刚才 对 活泼一些， 没招。 他得顾着自己大哥那个形象，稍微 装出来是吧？ 对对， 两边去靠 老大。 然后他还有很多那种就北京小爷的样子，你说的给我就给我，你说揍我就揍，说帮我就帮，你现在说好就好啊，你杀他啊，就特别就炫酷很转那个状态。 哦， 明白。 这时候其实就老二的本色拿 啊，对， 更让林佳音看清他不是他哥。 是， 对， 他一眼看着你说给我嫂子杀他，那个状态就是这样，就是、 嗯、 你想跟我玩你跟我玩，我还不高兴了呢，我不伺候你滚回南方去吧。他那整个人状态就这样。 对， 但其实他哥哥根本不会这样。 嗯， 他哥哥根本不会这样。 那他的意思是，咱们要现在看的话，其实想让林佳音知道，他其实对林佳音心里肯定是没底的， 因为他不认识林佳音。 对、 啊、可是哥。 对， 林佳音一看，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那你不是他，对吧？ 对，这叫三环套月。 谁不认识我？ 三环套月。 哎呦我天！ 对吧？ 你来总结一下什么意思？ 三环套月就是一环套一环，谁也整不，反正我这 圆环套圆环， 对，已经糊涂。反正这金山在里头是不是就是稀里糊涂的？ 对，稀里糊涂。 对， 他没什么脑子，其实。 对，适合我，不是是那个， 他适合你的声音。 哎，对， 都挺好，挺好。 就戏路比较宽广嘛，可塑性比较强。 你这老叶来，林佳音还傍着呢。 来不及了。 老叶的小伞，我知道老叶小伞。 别来这套， 别来这套，捧完就是。 那枪都是测着膛线的，精准度会严重下降。 我先走了啊。 我们演那广播剧的时候，经常没有女生的时候，他来。 老叶那各种演太后啊、皇后啊。 哎、你不知你可不知道， 哎 呀，那个太后 多小的都演过，多小的都来过，哎呀，太恶心。 叶鹏可使不得呀， 说不行啊，可不行啊， 使不得、啊。 行吧，今天聊的特别的充分， 嗯， 也一点没有那种着急忙慌结束的状态。 今天节目很有干货， 很有干货， 哎，有营养， 讲了太多故事， 对， 嗯， 这其实是我们想达到的、啊。 你磕了聊啊，圈一下磕重点啊，下课回去温习啊， 下课大伙学习学习啊。 好， 感谢吧，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 AM 927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豫园国建生物科学 给我留一句吧， 大力支持， 谢谢。 接下来是博虎点秋香， 好。明天同一时间， 我是王哥， 再见。